我是 DJ 大义。这首歌呢，具有很妩媚妖娆的地方，同时也展现了刀马旦的英气，所以在下午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很提神儿。在昨天灰蒙蒙雾昭昭的天气里面，它确实不太适合出场，但今天风来买走，多云见日，晴朗通透的天气呢又回来了，所以该在下午的时候给你们来打打气，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希望这样的歌可以赶走盘旋在你心头的灰暗情绪。有请 Olly Mars Wrap Up。 You got me under. I see fireworks when we touch down. Your body fits on mine like a glove. Let them say whatever they want. It's too late 'cause you're in my blood. To meet you. Yeah, but here's the only issue. Since we met, you kinda turned my world upside down. And I don't really mind Spider-Man kissing you as long as you're planning on sticking around. The happiest boy in the world, the world goes to me. Not a chance, nobody came close to him. I kinda knew you was troublesome. Yeah. You got me wrapped around your finger like bubblegum. Everything that you do, every way that you move,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Do everything that you do. Wrapped up， 我现在状态就是 wrapped up， 全神贯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因为有可能稍稍一个不留神或者一个小走神啊，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播出事故。Oops， 周二下午的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欢迎你继续守候，在工作日当中，周二下午三点到四点钟，欢迎你跟随我一起和你一起唱。 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失去一个最重要的颜色，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你微笑骗我，这一次你陪着我两个人走，回去的路会透着有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 去找最重要的颜色，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你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 在广播里面听到他来唱这首新单曲的人应该还挺多的，因为作为了陈绮贞的忠实铁杆粉丝，肯定是很早就期待他的新作了。残缺的彩虹这首歌最早也是在我们九七四开启了全球大首播，所以对于戴毅和对于和你一起唱来说，这也是一份福利。我们要预祝陈绮贞的全新创作专辑可以大卖，可以尽早的在年底之前跟喜欢他的歌迷们见面，不要辜负歌迷朋友们五年的期待和等待。明年就是陈绮贞出道的第20年，那据说陈绮贞漫漫长夜20周年演唱会也正在筹备当中，我相信到时候这样一场盛大的演唱会现场就是一个文艺青年们的大 party， 一个盛大的聚会了，应该会很热闹。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这是一首老歌，邀请所有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唱。 如果爱情会老，会不会有爱的勇气？窗外还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心，等待有心人去看清。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缘分。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戏，等待有心人去看清。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

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将于2018年12月5号到8号在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艺术中心隆重举行。本次阅读盛典将设置8大主题活动，如盛典之夜将举办颁奖、主题演讲、经典诵读等环节，举办北京阅读季成就展，回顾2018年北京春夏秋冬四季阅读主题和北京阅读季19项重点活动，深入挖掘北京全民阅读生动案例，让广大市民切身感受到阅读之美、阅读之力。在日前揭晓的北京阅读季第四季好书评选当中，共有10本图书入选，包括《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生命清供国画背后的世界》《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会饮记》《风雨几星霜》《战后中日关系亲历记》《正阳门下》《今日简史》《经营者养成笔记》《人体运转的秘密》《一场不可思议的人体内部旅行》《后谷歌时代》《大数据的没落与区块链经济的崛起》。继非显著趋势之后，近日美国作家罗西特·巴尔加瓦又推出了新作《刻意选择：学会用左手吃饭》，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在书中，通过15条极其简单、易操作、零失败的人生算法，帮助大家突破惯性思维，从刻意选择与众不同的行为开始做出改变，进而做到简化工作、掌控生活，成为赢家。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为爱搭肩宽 记得当年这首歌特别流行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女歌手是谁，只记住她的齐刘海，还有非常温柔细腻的声线，只记得她当时唱歌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只不过呢，在唱腔当中，心会跟爱一起走，总会让我们有一些错觉，到底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啊！然后我当时学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会专门找一个男生在旁边说：“不分手，不分手啊！”一定要把这一句给演出来。郭峰、陈洁仪的《心会跟爱一起走》。我们总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情绪也悄悄地放了进去，所以才会有一首歌唱进你的心里面，感同身受这样的词，这样的一种说法。心会跟爱一起走，其实说的是爱要跟着自己的内心，追随自己的内心，才不会随波逐流。 从来没有， 当年这首歌也是在电台电视台播出之后红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很多人也都是在中国音乐电视当中了解到这首歌，听到了这首歌，也是郭峰从《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个成功的作品。3:38，欢迎你在下午的周二的下午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会发现对唱曲目总是特别能够激发我们内心感受的一种 K 歌的类型，因为男女有别，异性相吸，我们也想更多体会一下对方的所思所想。 满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合风沙，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说风 潇洒的人群都习惯，路程中反转的人也叫转，偶遇忙碌下的疯狂也算好玩。 A 小姐偶尔被他心烦，恋爱中拉近的距离怎么算，他为他手感不熬到爆肝，不知不觉爱上这甜蜜的负担。你是谁？你在哪？这宇宙那么大，陌生的却熟悉着，在这座迷宫生根。爱心给别人，希望每个人难关也通关，迷宫世界里不会迷路的温暖。一乐手弹梦想的和弦，心灵乐谱偶遇知己一起弹，一罐啤酒一曲迷宫的摇滚，任性倔强写满不思议的青春。谁？你在哪？平凡着又独特，陌生的却熟悉着，在这迷宫发生。 希望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会多一些有趣的灵魂，能够陪伴你在这样的奔忙同时又很苦闷的人生路上。好悲观一下子啊。在音乐广播，在 FM 九七四是韩主播陪你打发夜深，然后呢 DJ 白主播陪你在下班的路上哈，一起聊天说地。那我呢 DJ 带主播陪你打造一下下班之前的，酝酿一下下班之前的好心情。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稍后内容是能量音乐凯拉有没有 OK 胡彦斌的版本，在临下班之前小嗨一下， 把你们双手给我。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小雨泪，心在迷茫中沉醉。青春的回忆，一杯一杯激荡心中的火候，任风吹。歌唱完有谁来陪？心中滋味，管他谁是谁，管他昨天明天谁错谁对，只有这里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不管喜悲，看来永远 OK。